如果你想知道到底有多辣的话，不如自己亲自去试一下。那么五哥烤翅的地址呢，就在东城区南板桥胡同五号，就是东四八条胡同往里走，第一个十字路口左拐就到了，人均消费79元左右。那接下来呢，再为大家推荐一个帅哥美女云集的串吧，那就是池记串吧。池记串吧其实有很多的分店，不过最受欢迎的还属北京电影学院后边的这家店，因为这家店的食客颜值简直是太高了。池记的烤串无论是羊肉的、牛肉的还是肉筋的都很不错，腌制的很到位，肥瘦相间，火候也是恰到好处。已经在减肥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你，有没有想来他家试一试呢？另外呢，池记的烤虾也很特别，刷上秘制的烤虾酱，虾烤的是非常的鲜嫩的，而且肉甜甜的糯糯的，虾的味道混合了炭火的味道、烤酱的味道，那感觉就是停不下来呀。那接下来呢，再为大家推荐一道池记特有的后宫筋。这后宫筋的确是超赞的，一串给的量很大，烤之前呢其实把筋已经煮得非常软烂入味了，烤到口感 Q 弹，撒上一些孜然，刷上点秘制的烤酱，那味道简直绝了。好的，那下面呢，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吃烤串的好去处，就叫做管事翅吧。现在的烧烤店是一家火锅一家，管记就是其中之一。鸡翅烤得很透，外皮酥，里肉嫩，甜辣适中，还带一点点的麻的味道，一吃就停不下嘴。馒头片疙瘩汤也都不错，可以作为餐后主食来享用。管记呢，除了鸡翅和肉串以外，还有一道特别值得推荐的烤品，就是烤扇贝了。管记把扇贝处理得非常的干净，而且每一个扇贝都足够新鲜，能吃出海鲜特有的甜甜的味道。 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为大家推荐在北京撸串的好去处。那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变脸烤翅。变脸烤翅位于东四商圈，地方是非常好找的，很多同学深夜会来这里夜宵一下。他家的烤翅味道呢，口味也是很多的，推荐的有蜜汁烤翅和酱香烤翅。蜜汁的呢，微微带一点甜口，而酱香的呢，是咸香宜人。不过说到变脸烤翅，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变脸了。为什么叫变脸呢？是真的太辣了，咬上一口，脸色会迅速变红，就是变脸烤翅，绝对的爽啊。他们家的地址呢，是在东城区东四南大街西堂子13号和平宾馆的后门，人均消费56元左右。我们一直在说吃烤翅，有甜味的，有咸味的，有辣味的，可是你想过芥末味的烤翅吗？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的就是鬼味烤翅，去体会一下芥末如何配烤翅。那芥末呢，采用的是日式的绿芥末，烤在鸡翅上很提鲜，吃的时候人直冒凉气，很过瘾。那么鬼味烤翅里呢，还有一道看家菜，就是烤棉花糖了。一块糖穿在签子上，烤的是又热又甜，外面酥脆，里面却已经融化了。鬼味烤翅的地址呢，在南锣鼓巷黑芝麻胡同20号，人均消费55元。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去撸串。下面呢，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店很有点特色，别人家盛串可能是用大托盘，可是这家却用的是洗脸盆。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家特殊的店叫做宽店。一进屋啊，各个的桌子上都有一个大号的洗脸盆，好家伙，一盆盆满满的都是串儿。这成串的家伙真的是个性十足，就这个飞欧倍儿爽。店里卖出的鸡翅呢，光骨头都能绕地球2圈了。老板从开业之初就琢磨着怎么让大家更有老北京的感觉，于是就想到了这个用搪瓷脸盆来盛串的妙点子。那宽店的串呢，全部都是腌制过的，每天是现穿现烤现腌。鸡翅作为招牌已经是很多年了，品质不用说，嫩滑香甜入味，黄金诱人。其他的肉串呢，也是味道丰富，一甜一咸，混着孜然的香气，不失肉原本的味道，实在是让人放不下口。而他们家的蒜瓣肉也是非吃不可的，用鸡肉和去了皮的蒜瓣串在一起烤，那蒜香的味道和肉香的味道混合在一起，蒜更好吃了，而肉也解了它本有的油腻。想吃肉肉了，召唤上3-5好友来宽店，点上一盆，真的是好霸气哦。那么宽店的地址呢，在西城区旧鼓楼大街135号，人均消费67元左右。吃烤串儿有大家伙拿脸盆上的，当然也有拿小号的签子上的，还记得以前我们说过的车条小串吗？这车条小串啊，其实就是说签子很细，好像是用自行车的车辐条的那种签子来穿的小串。下面呢，带领大家去往的就是刘小串。总说刘小串是车条小串重出江湖，那他家的签子呀很细，穿得特别小，别人家论串卖，他呀论把卖，这一把串多少钱？

友亲们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吃肉肉炉烤串儿。下面要去的是星炭烤串儿。那这里的烤串儿真的是个头超大，一根羊肉串儿差不多得有三倍你手指头的粗细。那一只只30多斤重的羔羊都是从锡林郭勒空运而来的，保证了肉的品质鲜美、醇香、不膻、不腻。人家老板说了，宁缺毋滥，宁愿肉卖完了不做生意了，也绝对不用不好的羊肉。来星炭烤串的都是慕名而来的回头客，有些食客会说，吃过他家的羊肉串和大腰子，不愿意去别人家试了。这么大的羊肉串看着是不是太凶残了呢？足足有三根手指那么粗啊，不知道这一顿能吃上几串呢。那地点呢，在西城区的西直门外大街18号金茂大厦东侧的1楼底商，人均消费85元，记住哦，星炭烤串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吃烤鸡爪，找王烤鸡手，想一想这胶原蛋白永葆青春，是不是很多美少女的心已经被它俘获了呢？这家店的老板呢，一直在东北做生意，做了10几年的烤串，后来把店开到了北京，异常火爆。他家的鸡手呢，都是选市面上个头最大的，经过泡制去腥、秘制腌料，上锅炖，然后啊才去烤。烤出来的鸡手软烂香糯，胶质醇厚，很容易脱骨。这么香的烤鸡手，地点呢在东四北大街82号北新桥路口向南300米路东便是，价格5块钱一个，很公道哦。今天我们绕着北京城吃了这么多的烤串肉肉，最后一站去往的就是西单最有名的烤翅店了，西单翅库。说到西单地区的美食，怎么能不提翅库呢？那句喜欢他就请他吃原味的，恨他就请他吃变态的，流传了已经很多年了。最早变态辣这个名字也是从翅库叫开的，大冬天的串店门口也会排大队，真的是太难得了。毕竟赤库烤翅的味道的确是无法被取代的。这一串串的变态辣翅不知道迷惑了多少人的心，精心挑选腌制然后烤出来的鸡翅，再配上辣度超高的辣椒面，那种咬一口就满头冒汗的感觉一直吸引着很多朋友。其他的串类其实在赤库也是很下功夫才做出来的，比如说筋头巴脑串，筋都是炖过4个小时以上的，然后才进行烤制，所以呢非常软烂入味。另外店里自制的豆腐干也称之为招牌，这可都是老板经过3-4个小时以上卤制而成的，没点看家的本事怎能立足呢？那么赤库的地点呢，就是在西城区西单图书大厦东侧的中生胡同15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为大家推荐了这么多可以撸串吃肉肉的地方，不知道哪一款适合你和你的小伙伴呢？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